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病毒时的各种语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有一家唱片公司曾经用一句宣言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去搜寻那个黄色卷标的唱片 logo， 曾经代表了最通俗的我们对于音乐好坏的认可。于是60后邂逅了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70后则邂逅了周华健、张国荣、魔岩三杰，80后则是陈升、任贤齐、莫文蔚，乃至是张震岳和五月天。当然，这样对于偶像时代的划分还可以随意的被打乱。你会发现没有哪家唱片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在他生命最繁华鼎盛的阶段，他就像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记忆。 为你我受冷风吹。1986年出道的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缔造了属于自己的粤语时代。不再金歌热舞，滚石时期的林忆莲有着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林忆莲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完美的地点遇见，创造出了《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刚刚《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些严丝合缝的情歌。从他们相遇那刻开始，便注定他们就是一对最完美的音乐情侣。台湾有一个文化人叫做张伟雄，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宗盛，他说李宗盛是可以把个人的迷惘、失落还有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罗大佑是那个时刻要把时代扛在肩上的知识分子，而李宗盛呢，却是那个陪你去买柴米油盐，顺便让你认清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寂寞的人。90年代有很多从香港远赴台湾发展的艺人，林忆莲是这样，杜德伟也是。要说起舞王和大众情人，其实杜德伟算是他们的鼻祖了。这位香港歌手真正出道却是从滚石唱片开始，这是他在滚石的巅峰之作《天真》。 和你共度一生，我这 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滚石有关的记忆。有人说天气冷的时候特别适合听一个滚石男歌手的歌，那就是周华健。这个总销量超过了3000万张的平民天王，他的声音是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温暖。也正是周华健让滚石渐渐地迈入到了偶像时代。对于滚石来说，对于香港人来说，周华健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我记得林夕就曾经说过，周华健外在的形象是非常的西洋化的，可是他写的旋律呢，却有广东小调的味道。写他的歌，感觉是会愉快而痛苦，痛苦并快乐着。周华健说，他出道那个年代，总觉得这个乐坛已经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很多东西都被人写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最后他选择了做自己，比如说他写《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一个男人去当花旦前所未有的写法。他写《刀剑如梦》，有古诗词的底蕴，又有一些新潮音乐的味道，既不香港也不台湾，就是很周华健。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创作，叫做《有故事的人》。他不像罗大佑那样的沉重，也不像李宗盛那样的世故，留给我们的仅有内心的那一些些的美好。 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日的种种，开始又变作梦。我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不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还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干戈，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九十年代的滚石，扩张的野心已经不需要掩盖，在滚石的旗下有非常多的分众的音乐厂排名和工作室，齐秦的红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听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叫做《爱情宣言》，但也的确是齐秦爱情表白的开始。那是九十年代最著名的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齐秦是在向王祖贤表明自己的爱意。而在那之前，这一对两地分割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说自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而恋人呢恰恰是一个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在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然后连续发行了两张专辑《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这句歌词是不是别过头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足以让对方无言以对。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新鲜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幸福的风，我不信流浪的你，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不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开口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 心，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新鲜的泪水。愿为你写这歌，歌曲种种满花香和星光，令我对你更向往，情意更奔放。耶耶耶耶耶，全幻想为赞美你我歌唱。这首歌，这首歌热情又开朗，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愿向高峰再攀上，前路有我开创。耶耶耶耶耶，甜蜜香，愿我带领你奔往，愿歌曲给你新希望，愿歌曲给你新方向，能俾我快乐和力量。你令我，你令我欣赏。这首歌，这首歌热情又开朗，同你分享，抛开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前路有我开创，耶耶耶耶耶，甜蜜香，愿我带领你奔往，愿歌曲给你新希望，愿歌曲给你新方向，能俾我快乐和力量，你令我，你令我欣赏。用心唱，同你分享，抛开心中苦恼、抑郁和忧伤，愿向高峰再攀上，前路有我开创。耶耶耶耶耶，甜蜜香，愿我挽着你手，我带着你走，我带着你奔往。 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

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年少到工作，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四分之三都是来自于滚石，齐豫、林忆莲、品冠、周华健、黄玉玲、万芳，还有顺子等等等等。在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和滚石有关的记忆。这首歌，这个歌者又是一位暴露年纪的出现，黄品源，这是他当年的代表作，来自于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却没有感动过， 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 曾经滚石就是华语乐坛的缩影和绝对的主力，在滚石大牌明星就像是白米饭一样的普通，小众就像是陈露一样到处都是。滚石可以说是最大的独立厂牌，从创作人、流行天王天后、青春偶像到实力唱将，你能够想象到的他统统都有。在1999年的滚石唱片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首歌应该是属于500的白歌，这是在台湾的921地震之后，这首歌的发行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而500也凭借这张专辑被封为是台湾摇滚乐队的领军人物。 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 长夜细数彼此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谁可想到谁能预算，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已说一遍。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作决定。双方都会醒，到那一天将必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才是有爱与痴情，为害怕爱火烧完，现有的知己已再不见。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做决定。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这晚我仍真庆见，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中，可不可能相恋，我却怕未可以遇见。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怎么可能成为知己中，可不可能相恋，我却怕未可以遇见。友情如仍未变，最终双方都会醒，到那一天将必听到知己笑声。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滚石的脉络去回忆他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对于滚石唱片的怀念，其实就像是一群人在怀念 Beatles 一样，不仅仅是在怀念一个人或者是一支乐队，还有那些没有办法复制和重来的岁月。这是一位已经不再发行新专辑的歌者赵咏华，从89年他的越飞越高开始，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被人们记住。他大方地告诉所有人， 他唱《最浪漫的事》的时候正在跟李正帆谈恋爱，他可以说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他当时真的很幸福。而在前几年滚石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唱的却不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而是这一首《相爱太晚》。赵咏华说，其实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单身家庭，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假想那是一个跟他素未谋面的父亲见面时候的情感。 们就不会遗憾，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过得好简单，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过得好简单。 作为制作人，李正方在滚石留下的深刻印记当中都和两个女歌手有关，一个就是唱歌的这位他曾经的恋人，也曾经憧憬慢慢一起变老的赵咏华，另一个则是他亲手发掘的平民天后徐怀钰。徐怀钰是滚石四小花当中最早能够看得见成绩的，他第一张同名专辑就一炮而红，99年的台湾歌坛已经是张惠妹李玟对垒的天下，而滚石那个时候唯一敢同期发片的女歌手就只有徐怀钰。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